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 ，My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今日系8月15日星期一啦，咁样，咁咧我哋已经系打晒灯啦，但点我哋个样可以黑到咁样样嘅？ 好似有啲暗喎，系嘛？ 系咯，而家 食唔到啊，食唔到光。 我哋都系暗淡嘅。 系啊，下一节拉翻前啲盏灯。 唔知唔系一阵再搞啦。 系啦，系啦，系啦。 今日双杰推咪同埋打灯嘅。咁咧，阿莲喺度啦 ，Joey 喺度，同阿康喺度嘅。阿康，你几耐冇做个节目啊？ 系好耐冇做节目啦。 对上一次系雨伞革命啊。 上个礼拜一好似。 上个礼拜啊。 系啊。 哇，你又好啦，咁可以唞咁耐，咁啊交俾你啦，今日。咁咧就就系咁样啦。咁就而家都进入一个即系选举嘅白热化阶段啦。咁样，我系几时知道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咧？就系我开始见到聪明选民朋友开始敲闹交， 系啊，我仲你讲黐贴纸添， 黐贴纸黐完啦，诶，有啲人未黐完喎， 系， 未黐完 咩？有 有，你知啊？ 唔使选噶 咯， 依家可以唔使记噶咯， 唔使记，选照选都照选，选唔到添，唔通而家话唔选咩？系好有趣。 咁 Facebook 呢两日都系最多系讲选举论坛各候选人嘅表现啦， 刘 伟庆 系 刘伟庆都有洗版 啊，嗰条漏吊尿吊带裙。 一个二个都 block 捻晒你哋， 系啦，咁啊，到彩都算唔好睇到噶啦，我已经咁样。咁我想讲，即系呢两日嗰个网络嘅生态都系洗版式咁样进行啦，包括系著名嘅金曲啦，包括系各大选举嘅门啦，包括系刘伟兴条群啦，同埋咧就系反而呢样嘢咧就唔系传咗好耐停咗，但系我估计今日就会炒翻热啦，咁样，咁就。梁天琦嘅咁样，咁就梁天琦单嘢咧，就应该如果冇记错，就礼拜六 礼拜六晚 开始啦。其实就系有一仔有条片，咁啊走出嚟就声称咧就系读者提供咁样，咁就系梁天琦同一个男人嘅一个冲突嘅片段啦，咁样其后就有拉扯啊，就系咁样嘅。咁就仲应该点样再讲 detail 落去咧？你讲啦，不如。 其實咧就係話喺呢個喺禮拜六嘅11点嘅時候咧，即係有市民就經過呢個港鐵站嘅太古城嘅太古城站嘅B 出口，就見到阿梁天琦同一個男子咧就爭吵。 嗰個係咪市民就 係啦？值得商榷係啊！嗰個而家現階段 香港市民 係啦，香港市民啦， 係啦， 咁就話見到兩個人就以粗口互罵咁樣拉扯啊！咁其實途中當中就會有幾個男女就喺度互相兩邊勸交咁樣， 勸咩交揸幾 拍，跟住同埋 仲 有嗰个港铁职员亦都有阻止啊，梁天琦咁样 扫背脊啊嘛， 系啦系啦，咁就主要就系即系喺度，即系点讲啊，即系劝交咁啦，系咁佢有咁嘅状况啦，咁就俾人拍咗片，咁就报咗俾一周刊嘅，咁一周刊就后屘就即系当独家就放咗条片出嚟啦，咁就引起咗即系广泛网民嘅声讨啦，即系嗰位所谓嘅记者，因为最初就话报嘅时候就已经系知道就话。嗰位就好似係疑似係記者咁樣嘅 狗仔隊， 係 以前話係之前係蘋果嘅狗仔隊嚟，以前 係呢件事係，你哋都講得好鬼唔清楚嘅咁樣， 係 咁樣嘅嗱。太古站咁就見到梁天琦，嗰、那個肯定係梁天琦啦，雖然冇戴鏡啦咁樣，咁咧就唔知喎，唔知喎。 佢喺地下執翻眼鏡。 OK， 因為佢片段裏面咧，即係有片段嘅，片段裏面見到佢件衫係因為拉扯咁樣爛 咗嘅，穿咗好大個窿。 係啦，冇錯。咁中間肯定係本身兩個有拉扯過程。 我問嘅眼鏡嘛，連哥。 係。 跟住佢係總之條片開始冇耐就見到佢個背囊同埋冇戴眼鏡嘅，跟住背囊喺地。 跟住之後佢執翻眼鏡，執翻個背囊咁樣，跟住再有再衝突， 出出又有啦，出出又有啦，原本又想走翻轉頭啦，咁樣男人打交係咁噶啦，係男人打交係咁，香港嘅男人打交係咁噶啦，我哋好理解呢件事嘅，咩一路屌又向後褪噶嘛，所有人都係咁，所以地鐵點解咁多出口咧？大家好笑 咁樣嘅， 最愛地打啦，你哋 食鬼咁樣 嗱，咁咧兩個男人打交咁樣。其中一個後生啲嗰個肯定係梁天琦啦，唔使講啦，本文前啦，被 DQ 嘅梁天琦啦。好，另一個係一個男人啦，跟住現場做咩人呢？有揸機嗰個啦，有另外見到兩個女人喺度揸機拍啦，唔知拍片定影相定揸手機上 Facebook 定玩 Pokemon 啦。好，見到就係咁，跟住另外有兩個 捉梁天琦， 另外有兩個 Minion 啦，係啦係啦，另外兩個 Minion 咁嘅人，即係黃色衫，即係港鐵嘅職員啦，平時就係叫人 冇冲闸， 冇冲闸嘅人啦，跟住咧 就一人揽一个就劣啦，就喺度劣，就扫背脊，就话就唔知讲咩啦。 主要都系揽住梁天琦啦， 系啦，总之系劝交啦。跟住另外嗰两个就你老母同埋你老母閪啦，主要就系讲呢两句嘢，咁啊互屌啦。好啦，屌完之后咧就最尾拉唔住，就开始有拉扯有打咁样，好似我见唔到有打嘅，坦白讲。我見唔到有打嘅，相就好似見到有 扯嚟扯去。 唔係，其實一個就係即係比較誇張嘅動作，就係嗰位所謂嘅疑似記者就捉住梁天琦，就即係揈咗佢落地下咁樣嘅。 唔係嗰下咯，係咯，最勁係嗰下。 係啦，最 唔係之前都有啲 比起我小學衝突仲更加少嘢。 唔係之前都有啲動作互相即係有搏咗一兩拳咁樣嘅，即係 係咪真係有㗎？ 疑似嘅動作啦，疑似嘅 搏拳 係有揮拳 啦。但係因為片段其實都唔係話好清晰，咁樣都唔見到係咪真有身體接觸，但係兩個都係有。啲手部動作 啊，好啲啦，你哋好啦，咁咧就見到嗱，成個畫面大致交代係咁啦，唔使播啦，你實睇過啦。好，咁咧就跟住惹起嘅係乜嘢？咪裏邊仲有講嘅，即係總之又鬧佢廢青啊，話佢唔知話佢孱弱啊，話佢唔夠打啊，賣力啊，唔夠膽之類喺度挑釁啊咁樣。咁咧唔係呢一句一定要講嘅，講完我就話俾你點解要講。好啦，咁跟住呢條片就上咗一仔，咁一仔啊，梗係瘋，即係好快就share 到周圍都係啦。好啦，跟住咧下邊咧就開始有人質疑一仔嘅，即質疑咩咧？好簡單，一仔即係周刊啊，即係質疑佢咩咧？就好簡單啫，就係質疑拍片嗰個其實就係一周刊記者，或者就係質疑打嗰個咧其實係一仔嘅人，而唔係聲稱話疑似大公報嘅人，因為咧就嗰條 title 咧就係寫疑似係大公報。嘅人咁样先系咁样啦，跟住啲人开始提出质疑咧，有两个方向质疑嘅。第一咧就系、是、大公报照计冇狗仔队嘅，即系因为系一个支出好大即系嘅一个工作啦，而狗仔队出名嘅梗系一啲大报先会做嘅，因为好贵啦呢件事。OK， 好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有人认得唔系呢条友之前喺日本便利做嘅咁样，好啦，咁啊提出呢咁嘅质疑，咁而最好笑就系一周刊咧就。嗰、那個 Facebook page 就下面不斷喺度解釋嘅，就俾我解釋，唔係啊，嗱，真係讀者提供㗎， 屌 我心諗真係越描越黑啦，咪六萬咁，我睇到呢啲，但係瞓咗啦，冇理啦。好啦，跟住咧之後咧，第二日禮拜日咧，即係尋日咧，就即係點解咁早瞓係因為喺海灘玩真係好辛苦啦， 係好開心啊！ 我要湊女真係好辛苦，湊咗女海灘之前仲要俾你肥你啊，高兒啊。搞个湿鬼晒，好啦，咁咧礼拜日咧到我起身啦，已经系11:00啦。咁咧礼拜日起身咧就全方位起底啦，就起嗰位记者底啦。咁啊真系我唔应该叫做记者，我应该叫做狗仔队。嗱，今日我要分清楚，记者还记者，狗仔队还狗仔队，呢个系我自己嘅个人。價值觀係咁樣去評斷嘅 ，OK， 好啦，咁咧就全面起底，起下起下咧，無可否認就不容抵賴證據確鑿啦，呢條友咧真係大公報嘅記者，唔係真係大公報狗仔隊嚟嘅，起咗底啦，叫盧蘭希啦， 但係假名嚟嘅， 係咩係咩係咩係咩？ 係啊，因為香港另一話呢個粗口諧音盧蘭希，佢話 咁可以都係真名嚟噶。 佢話係假名，唔知至少香港另一話係假名。 大家統稱咗呢個名啦，咁樣是但啦。總之呢個姓盧啦，咁樣咁咧， 係 應該係姓盧啦， 係 姓盧。唔係因為佢起碼 Facebook 嗰個名係英文名，好啦，姓盧啦。咁呢個姓盧咧就係起咗底啦，即係起碼知佢唔係一仔嘅記者啦。嗱，當然拍片嗰個係咪一仔嘅就唔知啦，即係有人質疑啊嘛，就話嗰個係大公狗仔隊啫，拍片嗰個會唔會知道你一仔又有份跟啊？咁樣講，嗱呢啲 咁都唔奇嘅，咁講係咯。 我亦都覺得有幾奇， 係啦，有幾奇， 其實有幾，我亦都覺得冇乜所謂咁樣，即係在於狗仔隊嘅立場嚟講冇乜所謂，但我對狗仔隊就好有立場啊嚇。OK， 好啦，咁咧就跟手就尋日鋪天蓋地啦，起底啦，起咗佢本人，即係呢個姓盧嘅底啦，姓盧嘅家人啦、仔女啦，喺邊度翻學啦、電話號碼啦，連個港鐵職員都起埋啦。 係，喂，個港鐵職員真係阻撚住曬。 我想講，以我即係我好少蒲高登嘅，就唔夠阿連咁深厚嘅。其實呢一種起底嘅時間同埋起到嘅嘢咧，我覺得相對算少嘅， 係 即係未夠唔行嘅，我覺得。好啦， 但其實喺嗰件事發生係星期六夜晚發生噶嘛，即係未到星期日嗰、那個即係深夜發生啦。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好多人已經好快速度起咗底啦， 唔係起咗個名同埋嗰個電話嘅， 係啦係啦， 都勁啊都勁，因為冇名冇姓，冇樣咁差唔多， 係啊 係接近冇樣喎，係嗰條片係睇唔到 呢啲樣，周街都係啦，又唔係即係你話姓盧啫，你話盧偉光咁樣影先有啲似。 我睇咗好多佢啲相，我唔認得佢個樣， 唔緊要啦， 盧偉光認把聲嘅啫。 系啊，咁样系，点都好啦，知道呢个系边个啦。好啦，跟住咧就其实我想讲咧，去到寻日中午打后咧，就冇人再提过呢件事，即系成件事就完咗咯，即系起完底咁啊，冇件事啊。当然啦，唔知当中有冇对呢一位大公报嘅狗仔队作出咩，有冇香港嘅市民作出咩行动，譬如系滋扰啊、打电话啊等等等等嘅嘢啦。去到一点后咧就冇晒呢讨论啦。如果网上面以我所知，可能个个睇黄大选举论坛啦咁样，其实有咩好睇咧？好啦。跟住开出嚟嘅讨论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正常人嘅讨论，就觉得应唔应该搞呢一个狗仔队啦。 系， 嗰、那个讨论啦，我相信咧，大家咧都有呢个疑问啦，或者大家都唔知道，即系可能有一种唔知道应该点样自处嘅心情嘅。嗱，对于呢一位姓卢，对于呢一个姓卢嚟讲咧，你哋梗系好想打柒佢啦，你好嬲佢啦，你觉得要佢死全家啦，起底啦，滋扰佢屋企人啦，我冇话你哋咁样做啊，即系你觉得可能会有人咁样做啦，咁样，咁你哋梗系想咁做啦，但系又过唔到良心嗰关嘅，我又会觉得，或者喺有嗱呢个世界香港人就系咁样噶啦，梗系有一啲价值观咧就左右到自己嘅， 系即系想佢会发生，但系唔想我自己做，系啦， 想佢死，但系唔想系我落手， 最好唔喺我落手嘅， 唔系咁我心态。 呢个咧，呢个几叻，高达斌咧，高达斌嗰次咪喺选举间会俾人冚咗巴，冚咗眼镜都飞啦， 系， 跟住咧 个个都话爽噶嘛， 我只可以唔系，我只可以讲一样嘢就系话打人系唔啱，但我心真系爽噶嘛， 系 情绪咧系冇得抗拒，即系你话打人系唔啱，或者系搞人屋企人系唔啱，呢个咧我都有价值判断。但系我心情系愉快咧，你系冇得抗拒噶嘛。OK， 好啦，我今日咧系会讲一个做呢一件事啊，即系嗱，我唔讲系咩事啦嘅一个合法同埋唔系合法定合法 合理 打就唔合法啦，但系其他嘢嗱，譬如你咁滋扰啊、起底嗰啲嗱，其实冇香港嘅法例唔可以咁样做啦，除咗刑事恐吓啦 ，OK， 你明白呢样嘢啦，好啦，但系嗰个合理性同埋嗰个嘅合情合理嘅正当性喺边咧？咁今日咧就会花一段时间咧就会讲呢一样嘢啦，咁样安筹俾两日嘅呢样嘢， 系 咁咧，好。嗱，清下喉嚨啦。咁咧就係頭先我講緊係我應該講邊個位咧？ 合理性喎、 啊。好啦，都係講呢樣嘢先。 係， 我重組緊嗰個過程，即係唔係係啦，講緊嗰個情緒嗰樣嘢。即係我覺得情緒冇得 deny 嘅。你首先知道你個心想點先，跟住你去再判斷翻你咁樣嘅做法對與錯啦。咁嗱。首先我覺得你喺街打交咁係差人會拉嘅，就算你喺酒吧門口經常發生啦，梗係推推撞撞啦，你老母咩呀咩呀，你老母咩呀咩呀，我老母咩呀咩呀，我老母你老母，跟住就推撞啦，推完撞之後就向後褪㗎啦，咁樣咁如果警察嚟咪可能滴返去，跟住最多咪罰錢行為不檢，咁呢啲酒吧門口就大把啦。 OK， 好，咁呢樣嘢衝突啦，好啦，假設去到刑事恐嚇嘅，咁就跟住刑事恐嚇去做囉。好啦，但係其他嘢係冇犯法啦 ，OK， 你要明白啦，犯法就拉咗啦，其他會發生嘅嘢啦，其他包括好多招嘅啦。嗱，我而家先講明先，我絕對唔鼓勵大家咁樣做嘅，我只係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合情同埋合法合理嘅啫，係啦，我冇話俾你聽，我鼓勵你應該咁樣做啊嚇。好啦，咁我可以開始講啦。呢、這個狗仔隊啦， 狗仔隊就是侵犯人的私隱。我有一次聽過一個李天明的講座，他覺得有些東西呢、口噏就是的，但是就不一定是與生俱來的，就包括一個叫私隱權的東西、 嗯， 即人是不是天生有私隱，或者私隱是一個權利呢樣、嗯，我又覺得 有某程度上是的、嗯、包括你穿了衣服，包括、你有一些個人資料，因為牽涉的是、可以影響你的經濟，即 譬如你的身份證號碼，譬如你的住所、啊、譬如你的、一些你的信用卡的資料、啊嗯、你信用卡後面的三個 number、啊、那些就是你的私隱、啊、或者你其他的一些生活你可以、被譽為你的私隱、啊、但這個是、我覺得這個界線不是清清晰的某些，當然你講的身份證號碼那些是清晰的私隱、嗯、那個界線很清晰，譬如 你日常的生活，你跟哪一個人出出入入，你私底下吃飯跟哪個吃，你吃不吃煙、嗯、你那些東西、那個是否是私隱。另一件事就是講一個知情權的問題、有記者即或者 有傳媒跟著開始說、啊、我有這個知情權樣、嗯、這條界線是模糊的。 我自己會覺得究竟我有沒有權知這一件事，而我有沒有權保護我自己這個 claim 自己一個私隱、我覺得未必是清晰的、嗯、但是我自己就會想，你說狗仔隊有沒有它的功能、其實很少，我都不可以說沒有、嗯、但是、我會首要去看那樣東西有沒有一個、公益在裡面，是不是牽涉公益在裡面、 嗯、 譬如你有水門事件這樣，你搞到、偷聽到重大的秘密，那那個偷聽的行為就自然被可能忽略了，你可以這樣說，那樣東西是不是牽涉公益，我覺得很重要。好啦，那那樣東西喂、一個人的私人生活，狗仔隊你見最多就是跟明星啦、 嗯、 好啦，第二就是跟其實現在才有的就是跟政治人物啦，你跟這些人他哋嘅私人生活，佢哋食唔食煙啊？佢住邊啊？佢 有冇婚外情啊？ 有冇係有冇婚外情啊？咁、嗯、樣係咪牽涉嗰公共利益咧？喂，我真係覺得完全唔關。 其實唔關 事。其實一個政治人物，佢政治領袖、政客、政棍、政治家咁樣，或者一個議員咁，或者一個官，佢嘅道德水平、佢嘅師德係點？你話影唔影響佢個人嗰個政？佢嗰、那個政治嘅行為咁樣、嗯，我覺得可以唔關事。嗱，有啲嘢係關事嘅，譬如你係禁煙委員會嘅，但係你食煙嘅，咁嗰啲影到，咁嗰個就會牽涉一個道德完整性嘅問題啦。咁、嗯、樣嗱，呢、這個我就理解嘅。咁但係其他嘢又影唔影響咧？而嗰樣嘢有冇佢存在嘅必要咧？咁呢個我係存疑嘅。咁樣好啦，咁、嗯、跟住咧就開始講啦。合法咁就講咗啦，即係你首先，我根本就唔會建議你做啲唔合法嘅嘢啦。OK， 係 好啦，係咪合情同埋合理咧？先由合情嗰度去講啦，咁樣。咁呢件事大家引起呢一個情緒，我係好理解嘅。點解咧？喂，嗱，我想講就係呢個世界有好多不公義嘅事，有好多令你唔高興嘅事，有好多你覺得喺政治上係唔啱嘅事。 係， 但係我覺得，但係你要知道你自己好識衡量嘅就係、是，你唔會事事都喐啲就起人底㗎。你唔會喐啲就走去搞人。嗱，譬如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喺政治上你覺得好唔公道嘅，譬如奧運咁樣啊，奧運淨係播中國隊唔播香港隊，你唔會兩嘢唔埋就啊頂你個肺，起寒都下底先， 即係關咩 ？OK， 你唔會啦。你亞視以前亞視，哇做得咁閪嘅，嗰個哇高智 深，起啊劉石賢底喎、 啊，係啦起劉石賢底，等我起又唔自深底先，嗰個高智深喎咁樣，你又唔會咁樣做， 唔係即係好似嗰次即係陳茂波咁多撲街嘢，你都唔會起佢底，話佢啲即係電話幾多號你都唔知咁 樣。我想講唔係淨係起底呢樣嘢，起底或者做一個話擺曬啲個人資料啊， 嗯、 搞咁樣搞佢屋企人啊，做呢啲嘢，我會將佢視為一個是不是叫 extraordinary 的嘢呢？喂，是一个非常手段嚟嘅。 咁因为冇其他嘢可以制裁到呢啲人嘛。 你真係突破咗条盲腸啦，阿华生。咁呢其实係即係话非常时期就非常手段。你用咗非常手段係因为好多嗱，你讲得啱，有啲嘢我制裁到嘅。亞視做得唔好，我唔睇佢，我唱衰佢，跟住搞到個牌都冇咁樣，我梗係居功自毀啦。有啲有譬如奧運咁樣，我咪上網 屌噶啦，屌到屌到而家無線啲旁述都話嗱嗱我播噶我播噶，唔好意思啊，嗱今場播唔到，我想講佢沙冧嘅地步啊，翻旁述係即係我係聽過，我即係如果你有報住無線，你哋我諗你聽唔少啦。呢幾日咧，無線嘅奧運咧係不斷沙漏。哎嗱，唔好意思啊，嗱真係播唔到，真係播唔到呢場緊張啲。嗱，我知你哋好想睇港隊嘅。屌嗱，你見到有反響啦。 Coco fan 威力大， 嗰個人勁啊 ，Coco 真係勁啊。喂，盜摸平俾我啊。咁咧嗱，你發覺呢個世界有啲嘢，譬如有一制裁。另一樣嘢，譬如你好憎何志光，你好憎鬱敏。你好憎黃洋達，或者你好憎我咪要講埋其他三上名單嘅，四眼鄭重達，假設你好憎呢啲人，或者你好憎某一啲嘅政團某啲，喂，其實你可以制裁，你唔投票俾佢，或者你。unlike 佢個 page， 或者你唱衰佢，你或者唔係唱衰， 或者開個節目唱衰佢， 應該 live 鬧佢。 你因為你喺個自由市場裏面啊嘛，你可以喺個自由市場裏面去抨擊佢，或者佢本書唔好，我唔買佢本書，我罷買佢。喜記辣蟹咁樣，呢條友賴有錢你老母，佢咁衰佢藍絲，我唔幫襯佢，我喺 open rise 寫佢。喂，你有個市場去制裁佢嘅時候，你就發覺可以，但係你要知道就係狗仔隊唔係咁樣啊嘛，狗仔隊你係不能夠制裁噶嘛，有兩個原因不能夠制裁。第一，佢一個建制派嘅媒體，你係制裁唔到佢嘅， 因為佢本身已經冇。本身已經沒人買的， 等我令他沒有銷量先，他本身沒有銷量的了，他本身沒有的了，你沒得制裁 他，不用錢 的，他不用亞視，亞視你都還有空間動他，你這些這樣一日賣不到五百份的報紙，你很難制裁他的，等我不買他先，你這世人都沒有買過的，好了，第一是，但是第二件事是什麼，其實又不關事的。狗仔隊是從來都難以用市場制裁的，是因為人性是醜惡的。你不斷在那裡哇忽然一周又這樣偷拍，哇又這樣偷拍，你現在 hard disk 不是還儲起陳冠希的照片，說真的。即人是劣的，你總喜歡偷窺的。那件事就是你市場制裁不到，就是你的狗仔隊越狗仔，你越偷拍，人是越賣的。我是如果咁就係因為咁樣呢個世界，你唔可以完全相信自由市場啫嘛，你要相信有一定嘅監控同埋監督啫嘛。如果唔係，電影唔使三級制啦。 你講緊呢個對於狗仔隊嘅監控，全世界係得加州有法例係控制狗仔隊嘅，即係唔俾狗仔隊去取得呢個以不法手段取得名人照片啫嘛。 咁嘅話，咁咪。我又不可以話佢好定唔好啦，即係你話用嗰啲法例去規管傳媒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可以討論。但係如果既然我而家手頭上擁有嘅一啲合法嘅手段或者正途嘅手段，都唔可以彰顯到我哋所講嘅公義嘅話咧、我就會另尋他法噶啦。嗱，唔係淨係講緊而家講緊網上嘅咩起底啊、滋擾啊，或者可能唔知是否涉恐嚇嘅行為咯。其實好多嘢都係咁噶，譬如示威抗爭、掟嘢、議會抗爭、拉布。去到佔領，其實所有嘢都係話法國正途嘅手段唔得，得唔到我所謂嘅公義彰顯，我就去尋求另一個 extraordinary 嘅地方，去尋求一個非常嘅手段，希望獲得我所想要嘅公義，或者我哋認為嘅一樣嘢。Okay? 即係簡單啲嚟講，所謂起底對啲狗仔隊起底，係因為佢覺得，即係一啲市民覺得佢。是不會有後果的，為了令他得到某些渠道得到他應得的制裁，所以就起他底，令到他受回一些公眾人物應該要面對的事，是不是這樣 呢？是啦，這樣哇，我連你真的厲害，因為正正可以落下一個 point， 就是這個是一個合情的情況，究竟這件事合不合理呢？昨日就有條片啦，即係另外一條片就係所謂即係建制 因為建制係啦 點新聞啦，咁佢出條片就揾咗嗰個姓盧啦，揾咗條姓盧出嚟咧就黐乸線，又貼曬膠布啊，包到你手邊有事一個包裏一睇就知道都我唔話你假啦咁樣，咁啊包到咩咁啊？我想講我睇翻嗰條片咁樣嘅拉，喂佢仲有話你咁孱啊，夠膽啊打我笨，打到你咁傷 係。 男人老狗好人好者，俾个咁嘅文弱书生读哲学嘅大学生，打到咁你仲话人废青，打到咁你死啦！男人老狗肥尸大只，跟住俾人咁样所谓啲咁嘅喂， 我想讲啲男人交都不如咁样拉拉扯扯。我想讲跌落地嗰个仲系梁天琦，你而家仲搞到，我仲睇相又话俾人打中左边面，跟住右边面就红晒咁样，跟住你就哇屌！我想讲你孱弱到咁，你唉我戥你屋企人担心。 差唔多睇我够讲啦， 得罪咁多人，差唔多睇我够讲啦，讲咩姓卢咁样？喂，孱啊嘛你，好啦，咁呢个题外话即系抽你水啫，合情講咗合唔合理呢，佢走出嚟講就喂我都係想做段新聞啫，製造嗰個做 係 嗱無可否認呢個係一個挑人，你睇狗仔隊多年你都知道香港狗仔隊發跡係嚟自蘋果日報，狗仔隊最鍾意挑人嘅，即係拿住個相機隊到鬼乸撳埋就問一啲令你會嬲嘅一啲問題咁樣。咁梁天琦都有解都有講過就話，當然梁天琦之前已經被人跟啦，亦都有講喂狗仔隊好興㗎啦，就係咁樣，所以我會傾向相信梁天琦，就係成日問你一啲好乞人憎嘅問題逼你答啊，或者令你燥火啊，跟住其實就想影你燥嗰一面咋嘛。好啦，咁最終真係發生啦，跟住啲黃絲帶左交嘅喺度，佢唔應該燥啊，應該忍嘅，咁嗱，第一我三十幾歲，廿零歲仔忍唔到有幾期啊，即係血氣方剛心火盛，同埋對啲咁乞人憎嘅人，你唔想打佢係假嘅咁樣，我理解呢件事嘅。好啦，喺嗰、那個。跟住佢就走出嚟講就話：喂，我都係打份工啫，唔好招到我屋企人啊，禍不及妻兒啊呢啲咁嘅嘢。好啦，咁我就開始想講呢樣嘢，究竟咁樣搞嘅合唔合理啦？咁樣，咁你就打份工啫，咁你成日都話梁天琦。都是为了议员那份工啫，咁大家都是打份工啫，如果 系 咁，咁如果你话唔系嘅，佢系为香港出心劳力嘅一个政治人，喂从政就预咗啦，咁都系打份义工啫，咁样，咁冇必要俾你咁样滋扰啊话，因为嗱，根据梁天琦嘅说法就系，或者根据我见传媒，因为我睇几份报纸，我费抄翻出嚟，传媒嘅说法就话嗰个记者咧系有话，我知道屋企人住边，系咪咁话？我知道屋企人住边，即喂嗱。 因為自己梁天琦本身自己在 My Radio 的節目呢都有講解過，即是他在 語大威脅 是啊，即是他預集之前呢他都有做節目的，那個節目就已經講緊呢他是有些人跟他啦，問他家人在哪邊啦，話我知道你家人住哪啦，咁威脅他的。咁梁天琦當時的處理方式咁都是影返他啊，去鬧返他，話返他家人嘅啫，咁樣。咁事後呢就真係會受到真係有身體嘅襲擊啦。 係啦。你而家即係呢個姓盧啊，即係呢個咁嘅狗仔隊啊，你而家遇到一個相類似嘅情況啦，即係你嘅個人資料啦，你嘅屋企人嘅資料啦，就被公開咗啦，跟住你就話喂，你打份工，你就應該禍不及妻兒，應該禍及你自己咁樣，或者係你。總之你個人資料啦，咁樣俾人公開係唔好嘅，你覺得係受到不必要嘅侵害。第一，你侵害緊人私隱啦， 係 咪先？你自己本身都侵害緊人私隱，而你得唔到應有嘅報應啦，所以有人施行施暴公仇咁樣講嘅大合行為， 替天行道 做一啲嘢啦。跟住你而家話你唔應該，我又覺得唔係喎咁樣。跟住你話嗱，當然你可以反駁啦，唔同喎、啊，我係記者喎、啊，佢係公眾人物喎、啊，公眾人物嘅私隱梗係少啲㗎啦。佢你話可能佢遲啲啊，又籌到錢，跟住又話做到議員，咪有好多錢收入，人工包埋喎，你份人工都包埋嘅，我覺得 係。 我唔知你 做得狗仔 隊，我唔知你幾多錢。 你預諗咗俾人打㗎啦，講真，咁多年嚟咁多狗仔隊 或者你預咗有得受啦，你人工就包埋，喂最興講人工包埋噶啦，你做空姐你俾人鬧，我都話你人工包埋啦，係咪先？搭親飛機都係商人嚟噶啦，有邊個唔係覺得俾咗幾千蚊大撚曬啊？咁樣，喂最興講噶啦，商叫明嘅呢樣嘢係咪先？俾人屌啊，預咗人工包埋噶啦，咁樣，喂你預咗人工包埋噶啦，姓盧呢、這個。你預咗㗎啦，跟住你話喂唔係喎，我知道你點反駁㗎，咁佢係公眾人物，我唔係喎，你而家咪係公眾人物囉，你而家咪出咗名囉，我哋而家安排你做公眾人物，你而家同梁天琦一樣咁出名，咁你嘅私隱咪同梁天琦一樣，應該理應不被保護啦，如果你都侵害得人私隱嘅話，咁我覺得係一樣喎，跟住你梗係會反駁㗎，咁禍不及妻兒喎，喂妻兒係你嘅個人私隱喎，唔系佢哋，我而家净系搞你一个啫，唔系我，即系佢哋，净系搞你一个啫，净系搞你自己啫。不过咁啱你有妻儿咁解啫，即系哲学上咁样讲。好啦，跟住你再反驳啦，唔系，梁天琦系自愿出名嘅，我唔想我俾你搞嘅。嗱，咁我引用咧 選舉主任何麗嫦的說法啦，我覺得不是， 我認為不是 呢、這個結論。 我認為你自己想出名的跟住你話唔係喎，你簽確認書啊，簽完我都覺得唔係，你係想出名嘅，係咁你自己抵死喎，咁我覺得係咪先？嗱，與人無尤啦，嗱，合情、合理、合法，我今日嘅論述真係政治核彈咯，我只可以 呢個要做文字版， 做文字版係正貨噶嘛，譯埋英文係咪先？係咪先 ？Sex slave 係 嚇 ，sex slave 誒 being 誒。公開是什麼 ?open, privacy, 合情合理法英文是什麼 ?reasonable, 那什麼合 ,lawful,lawful, 啊你即刻未 必要做拼音你做拼音算了全部 不是普通话可理可法你答是喂尴啊我这样做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即你配合我真的觉得冇问题喎、 哦。 你第一你预咗第二你而家系公众人物如果你话侵害人嘅私隐你有知情权咁我对你嘅个人私隐都有知情权啦系咪先。你又系公众人物你而家咁出名卢兰希。 有 我都识你。 有网媒要去访问你喎。 你个明星 系咪先。系 我都唔想架。是不是我冇份搞你不过我觉得合理咋嘛。我真係冇份搞我都冇 share 过。但係如果有人 share, 我又会睇。如果有人打俾你我表示遗憾啦、哎。我真係盡晒力啦。你有女我都有女是不是我全部公开晒。我知有喂我想讲我即係我知道有細路以嚟我预咗有呢一日我自己就预咗啦。我唔知你我又唔系从政是不是我又唔系做狗仔队。你狗仔队你真係不配叫做记者啦咁样。如果你仲自称做记者你问下记协今日出唔出声明屌梁天琦。 我想讲只会在香港 你记协出 或者亚洲地区才会有人即可以捍卫讲话狗仔队是记者咯。你在外国这些这样的新闻只会出在一些 tabloid, 一些三线这样的记者杂志报纸出现根本他都不是一个正式的记者来的 paparazzi。即系 paparazzi 还 paparazzi 记者还记者噶嘛？ 之前我读完四年新闻系，同我讲我去做狗仔队，我唔反对。你同我讲系同一类。喂，我想讲，即系我好认真咁样讲，我系一个网台咗个节目主持。你走去台港，你真系台港，你话哇，唔系真系台港我想讲而家港台、商台或者就嚟执个 DBC 都唔觉得我哋同佢同行啦。 系、 你而家同我讲狗仔队同记者同行，我猜晕你啊！大佬，我唔使读新闻学啊！我唔使读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嗰个传理系咁样讲，麦克鲁汉嗰啲传播理论我唔使读，你识春咩？屌，你净系识攞佢支小，攞佢支大白喺度影啫嘛，跟住怼人喺个大头喺度问人嘢啫嘛，又话知人资料啫嘛，你呢啲叫做新闻从业员，你只不过喺个共匪媒体一日卖几百份嘅报纸喺度打份工啫嘛，咁你系咪预咗啊？喂，你嘅贡献就系印咗几百份，跟住就俾人睇，跟住唔知系咪 即系百份、啊， 跟住你值得呢份。你值得呢份咁嘅人工，咁你人工就真係包咗啦。坦白講，即係如果我哋嘅貨金嚟計啊，係咪先？嗱，呢個就係我自己嘅討論啦。啱，你覺得？我覺得合理，你係貨金俾我啦。呢、這個呢、這個 想譯做中文版係咪？ 譯做十九個嘅文字，係啊，譯出嚟 記住，好似老蕭咁啊， 要 send 埋俾陶傑， 係 send 埋俾陶傑， 咁啊啱啦 ，send 埋俾健吾。不过要夹张靓仔相佢先睇嘅。好，咁咧，对于嗱，唔单止系大公报，我相信好有啲媒体都有唔同嘅狗仔队啊，可以准备只歌送俾佢啊，狗仔队啊咁样。对于作为狗仔队侵扰人嘅私隐嘅一群，我点只歌俾佢？呢只歌将会成为今年金曲金奖，我送俾你嘅。